道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7月28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南京疫情确诊病例破百，南京火眼实验室正在加紧搭建。 京城京市，北京发布外省区市机动车交管新措施，需要办理进京通行证的车辆行驶范围扩大到全市域。 北京市气象台昨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全市水务系统转入防大汛工作模式。 国内方面将关注台风烟花，今天将移入安徽。 郑州市全域基站通信服务全都恢复。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理性面对胜负，弘扬体育精神，拒绝网络暴力，立法施以惩戒。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韩朝通信联络渠道时隔413天之后重启，未来关系将如何发展？ 财经资讯 ，A 股再度大幅下挫，沪指跌破3400点大关。 前沿科技，科兴发布试验结果，接种第三剂新冠灭活疫苗后，综合抗体水平显著增高。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中国女排不敌美国，遭遇2连败，好在球员状态有所回升。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来关注南京疫情。连日来，伴随着全员核酸检测推进，南京的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数持续增加。截至27号0点，7天时间，南京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突破100例，达到106例。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杰通报，从完成的病例来看，目前引起南京疫情的毒株是德尔塔毒株。 昨天南京又有多个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至此中高风险地区已经超过30个，新增报告病例数仍然主要集中在重点管控区域。 丁杰表示，德尔塔毒株目前是全球疫情流行的一个最主要的毒株。从此前相关的疫情来看，这个毒株有一些新的特点，它对身体的适应力增强，传播速度比较快，病毒的载量比较高，治疗时间比较长，也比较容易发展成为重症。 从已公布的确诊病例详情显示，有40多人都是南京禄口机场的工作人员，34人从事保洁工作，另外还涉及到机场的司机、地勤、辅警、水电工等。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位于江宁区禄口街道，这也是目前南京高风险地区的集中地。那么为什么这里会成为重灾区呢？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禄口街道是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的腹地，机场周边的一些社区或者是村庄距离机场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骑电动车通勤时间不超过几十分钟。 从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确诊的机场工作人员居住地恰恰就集中在机场周边的社区或自然村，他们的日常活动范围高度集中，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同一区域出现了大量病例。 机场周围密集出现病例，病例之间高度关联，这次疫情不免让人联想起年初在河北石家庄出现的类似情况。当时呢，石家庄的多数确诊病例就是集中在机场附近。 在河北石家庄疫情出现之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曾经印发了一份通知，强调要加强机场周边城乡结合部、务工返乡人员较多的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强化网格化、经济化管理。然而没有想到，时隔半年多，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沦陷。 对于这一次疫情的出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近日表示，此前因国内疫情基本都是境外输入，那么这一次的入口是国际机场，很有可能是通过冷链运输或者人员传播导致。这次的疫情说明机场可能在垃圾处理、机场清扫、还有货舱清扫等方面存在着不严谨的地方，需要更细致的排查以堵住漏洞。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南京的管控措施一直在升级，重点管控区域路口街道已经启动了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那同时呢，为了加快检测的速度，位于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建造面积达8000平方米的南京火眼实验室正在加紧搭建，全部建成之后，单日核酸检测能力最高可达200万人份。那么火眼实验室究竟长什么样子，目前搭建的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8000平米的范围内啊，建起了27座气膜结构的核酸检测实验室。那么这些实验室啊，是在36个小时之内迅速完成的。可以看到啊，这个实验室呢是由多层的膜结构来组成。那么通过中间充气呢，来隔离内外两个空间。实验室内部是实行这个负压来运行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外面有这个递送核酸检测样品的一个通道，这有双层的隔离门，然后中间是一个消毒的空间，来确保内外空间是一种隔离的状态。那么旁边呢还有一个空调，那么这也是为在里面穿着隔离服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里面有5台核酸检测的设备，那么这些设备啊都是全自动运行的，那么工作人员只需要进行一些外围的工作，这样一方面是可以提高核酸检测的效率，另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减少工作人员感染的这种可能性。不仅仅是疫情，那南京市在应对台风烟花带来的影响，那么建设核酸方舱的过程中啊，它的建材和安装的部件到达南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给施工带来的挑战。那么施工人员啊，就提前了解设备的尺寸，做好准备，设备一进场就开始施工，用36个小时就完成了结构的搭建。据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样品从送检到出结果最快只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这些结果啊，会由专门的汇总，由国家检测的平台啊统一进行报送。如果初筛出现疑似的阳性，将进入到复核的程序。为了规范场馆之内人员的流动啊，在这个场馆中，人员的活动和样品的检测也是分开来的，从不同的通道来进出，减少感染的这种风险。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从今年11月1号起，外省区市机动车限行政策新规将在北京正式实施。外省区市车辆进京证限行区域扩大，只要进入北京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就需要办理进京通行证。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过境外省区市车辆的影响呢，政策对于进京通行证采取了分类管理，其中不进入六环路以内道路和通州区全域道路的，可以办理六环外进京通行证，不限制办证的次数和时限。如果要进入六环路以内道路和通州区全域道路的，就要办理六环内进京通行证，每车每年可以办理12次，每次有效期为7天，与原有进京证办证的过程规定保持一致。 此外，为消减核心区的交通压力，综合考虑路网承载能力和优化出行结构，新政将持有进京通行证的外省区市车辆进行区域由二环及二环内主干道路扩大到了二环及二环内全域。 为了更好的衔接，新版通告预留了缓冲期，11月1号起实施。那市交通环保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升级改造进京通行证办理系统，进一步的方便大家办理进京通行证。同时呢，交管部门还会在相关的道路增设完善标志，提示外省区市车辆办理进京通行证，那么遵守这个禁限行的规定，对于违反规定进入到禁行区域内道路行驶的，将会依法予以处罚。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昨天的降雨情况。截止到今天凌晨0:22，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毫米，全市和城区最大降水量都在石景山、莲石湖，达到163.2毫米。昨天的傍晚，我们的编辑易阳来台里上班的过程当中，是 踩着积水，说那积水都到脚踝这来了、而且他爸爸在石景山开车啊，说四站公交车的距离开了3个小时，所以可见这个降雨量还真是不小哈。截至昨天晚上的10点的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4个区共计11个站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是，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上9点半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早上9点，北京仍有明显的雷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达到暴雨程度，局地降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将会影响今天的早高峰出行。出门的朋友千万要带好雨具，小心开车，合理规划您的出行。 为了应对这次降雨，市水务局积极指挥调度顺义、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区应对工作，要求强化值班值守，加强预报预警和洪水调度，重点加强山区中小河道、中小河道、山洪沟道和水库防御，提醒属地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工作。顺义、密云、怀柔城区强化积水内涝应急排水。 目前呢，北京正值到7下8上主汛期，结合712、718降雨应对和近期全国严峻的防洪形势，全市水务系统已经从常规防汛转到主汛期防大汛的工作模式。面对可能发生的极端强降雨和因此可能引发的流域性洪水，确保汛期防洪排涝工程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 京城今日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北京市卫健委发布北京市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1至2020年。报告显示，10年来北京市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全市女性期望寿命达到84.90岁，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报告显示，孕产妇系统服务率由2011年的 97.72% 提高到了2020年的 99.01%。 儿童麻疹、百日咳、新生儿破伤风、乙脑、瘤脑等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都降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烟花二次登陆后正在缓慢北上，预计今天将移出江苏，进入安徽省内，预计明天白天将进入山东省内。受此影响，未来3天，上海、江苏、安徽东部和北部、山东、河南东部及华北东部等地将有明显降雨。 为此，安徽省气象台昨天上午8点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全省16个市全都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累计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22,597人，关闭景区景点农家乐等1499个。 再来关注河南的暴雨灾情。根据通报，截至昨天中午12点，这轮强降雨已经造成河南全省1331.98万人受灾，因灾遇难人数达到71人。 目前河南的防汛形势依旧严峻，正在遭遇洪水灾情影响的新乡可能再次迎来新一轮降雨。昨天下午2点20分，河南省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内，焦作、三门峡、洛阳、新乡等10个地区有雷电活动，局部伴有1小时20毫米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级到8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目前郑州市全域基站通信服务已经全都恢复，通信服务恢复到了灾前水平。交通方面，目前河南因强降雨受损的4条高速公路的4个路段、8条国道、15条省道的54个路段已经恢复通行，其余路段还在奋力抢修当中。 如今河南防汛救灾还在紧张进行当中，但是现场却出现了一批另类人群。根据多支救援队伍的反映，在新乡市、鹤壁市等灾区救援现场，非专业的网红明星涌入，不仅影响了救援，还在网上发布不专业的救援指导，可能会误导灾区同胞自救求救。 一位救援队队长表示，在一些重灾区，洪水中的救援通道是部队、应急消防、红十字救援队等专业力量冒着生命危险探索出来的，并且洪水下的电线、车辆等障碍物非常复杂，非专业救援人士驾船不仅占据通道，船只驾驶不当呢，遭遇障碍物会出现故障，反而需要救援队的救援，占用了救援力量，并且对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北京时间呢，早上7: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新。郭工，早上好。 哎，李林一号，你们好。 哎，早上好。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今天这个天气呢，主要的还是这个降雨的问题。不过呢，和昨天比啊，今天的降雨明显的减弱了一些。昨天本市平均降雨量是10.1毫米，城区平均呢是22.7毫米，都是中雨的量级。但是呢，降雨分布非常的不均匀，最大的石景山莲石湖呢是下了163.2毫米，这是大暴雨。另外石景山的部分地区以及海淀、丰台、门头沟的部分地区呢，降雨量也在100毫米以上，也是大暴雨。今天这个雨呢没有昨天那么大了。有鉴于此呢，北京市气象台分别在今天早晨6:10和6:01的时候呢，先后解除了暴雨黄色和雷电蓝色预警信号。不过大家出行呢还是要带上雨具备用。目前是有些地方是有阵雨，并且等到午后啊，大部分地区这个发展起来较强对流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要注意预防短时的这种强降雨和雷电。这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那么未来几天还会有降雨情况出现吗？ 未来几天呢，多雨还是北京天气的一个主旋律。并且呢，有时候雨量还比较大。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未来几天这个降雨的一个天数。到这个周日啊，只有周六降雨能暂时的休息一下。其他时间像这个周四、周五以及周日都有降雨。这个降雨的性质啊，以雷阵雨或者是阵雨为主。降雨量方面呢，就是明天的降雨量比较大，是中到大雨，局地呢降雨呢还会再大一些。近期本市这个降雨多，并且呢局地是这个雨量很大，地质灾害风险高，提醒大家呢不要到山区啊、浅山区啊以及这个河道，等这些风险高的地方去，是这样的，李玲。 好，谢谢郭工的介绍和提示，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感谢郭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5到65，空气质量2级为良。 前期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今明京城仍然有降雨过程，所以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刚刚呢，郭工也介绍了近期啊降雨比较频繁，一直到周日啊，只有周六能够短暂的停歇一会儿，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出门做好防范，带好雨具。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韩朝通讯联络渠道时隔413天重启，未来关系将如何发展？ 拜登宣布年底前结束美国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 财经资讯 ，A 股再度大幅下挫，沪指跌破3400点大关。 前沿科技，科兴发布试验结果，接种第三剂新冠灭活疫苗后，中和抗体水平显著增高。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11层高楼被拆除，迎定关山美景将重回视线。 中国女排不敌美国，遭遇2连败，好在球员状态有所回升。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先来说朝鲜半岛局势。当地时间27号，根据韩朝首脑的协议，双方决定采取措施重启所有朝韩通讯联络渠道。这是在去年6月9号，朝鲜以韩国部分公民团体散布反朝传单为由，切断了板门店联络渠道等韩朝之间所有的通信联络渠道之后，时隔413天再一次重启通信联络渠道。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从今年4月起就多次互致亲笔信，就改善韩朝关系进行沟通。韩朝当天重启通信联络渠道，也是两位领导人协商的结果。 朝鲜和韩国领导人2018年会谈之后，双方曾经同意设立这个联络机制，并且呢，在每天早上和下午分别联络对方一次。但这一机制于去年的6月停止。报道称，韩国提议按照此前的频率，每天上午的9点和下午的5点进行联络。朝鲜也对此做出了响应。 对于这次重启联络，吉林大学朝鲜韩国研究所所长张慧智表示，自南北中断联络后，韩国一直持续要求朝鲜尽快恢复通信渠道，但朝鲜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昨天是朝鲜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的纪念日，也是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朝鲜是为下一步与韩国恢复关系，在韩国大选、中美关系出现变化等情况下进行提前布局。 如今呢，韩朝通信联络线已经重启了，所以朝韩关系包括朝美关系将会如何发展，引发了极大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在韩朝通信联络线被切断的情况之下，文在寅和金正恩仍以互致信函的方式保持沟通，从这点来看，不排除韩朝领导人举行会谈的可能性。分析人士还指出，重启通信联络渠道有望成为韩朝重启对话、恢复双边关系的契机，今后双方将以何种方式进行沟通备受关注。 张慧智认为，恢复韩朝关系是文在寅政府一直坚持的对朝政策立场。从现在来看，还难以达到发布板门店宣言的时机。但如果朝鲜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并且迫使美国同意缓解制裁，南北首脑见面也是有可能的。 再把目光转向美国，来关注当地时间26号，拜登在与伊拉克总理卡迪米会晤时宣布，美国在伊拉克的作战部队将在今年年底之前结束任务并离开，不过仍会有美军继续留在伊拉克，为当地军队提供训练和顾问服务。 据了解，目前仍有约2500名美军部署在伊拉克，声称帮助伊拉克军队对抗残留的伊斯兰国组织。 当地时间25号，卡蒂米表示，伊拉克的土地上不需要任何外国作战部队，即便没有美军领导的外国联军，伊拉克安全部队也有能力保卫国家。 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尤其是在去年，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将军丧命于美国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之后。伊拉克的亲伊朗派强烈地要求美国及其领导的联军从伊拉克撤出。 上周，一个名为伊拉克抵抗派协调委员会的组织发表声明，威胁称，除非美国撤出所有部队并结束占领，否则将继续发动袭击。自今年年初以来，美军在伊拉克已经遭到约50次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驻扎的基地和建筑等。 对于美国的这一举动呢，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对于拜登而言，这一声明标志着继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另一场由前总统布什发动的战争也宣告结束。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时对伊拉克总理说，即使进入新阶段，双方的反恐合作仍将继续。 不过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拜登的此番表态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撤军。虽然拜登和卡蒂米就美国结束伊拉克作战任务的最后期限达成了一致，但是这样的协议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不要指望短期内看到美军撤出伊拉克。 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我们来说一说数据。昨天呢，东京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848例，刷新了1月7号新增2520例的记录，达到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值。专家警告，日本疫情可能会在8月3号达到新高峰。 今天东京奥运会进入第五个比赛日，昨天东京奥组委通报新增7例奥运赛事相关确诊病例，包括2名运动员，至此呢，赛事相关确诊病例累计达到155例。面对东京的疫情，昨天菅义伟表示，东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创新高，对进行中的东京奥运会不是问题。 为防控疫情，东京奥组委严格限制赛事相关人员与外界接触，赛事相关人员只能进入比赛场馆、住宿地、主新闻中心等特定场所，不得前往其他场所。 对此，共同社报道认为，按照规定，东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所有人员都必须戴口罩，定期开展新冠病毒检测等防疫措施，但是这里仍然出现了防疫漏洞，给奥运会带来安全风险。 说到疫情，目前除了新冠疫情危机之外，印度还面临着第二个危机，就是黑真菌感染。截止到当地时间24号，印度有超过45000人感染了黑真菌。截至7月，印度有超过4300人因感染黑真菌而死亡。 黑真菌感染是由一种叫做毛霉菌的真菌引起的，这类真菌普遍存在于土壤和周围环境中，人们每天都可能会接触到这种真菌，而感染黑真菌的死亡率超过50%。感染后如果不迅速治疗，患者会面临面部永久性损伤、视力丧失和死亡等危险。 今年5月起，印度感染黑真菌的病例就开始激增。印度卫生部长指出，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印度每年约有3000到4000例黑真菌感染病例。除了印度之外，尼泊尔、阿富汗、埃及等国家也发现了少数感染黑真菌的病例。 多项研究证实，新冠患者更容易感染黑真菌。一方面，当人们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免疫系统会受到一定打击，此时会更容易感染黑真菌。另一方面，治疗新冠时使用的药物也可能对患者感染黑真菌产生影响。 那感染黑真菌后呢，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法，患者需要接受手术以去除感染的组织。那么然后呢，使用抗真菌的药物来防止感染复发。目前印度在治疗黑真菌感染方面存在着许多挑战。随着病例的增加，印度已有多个地区出现了药物短缺。此外，患者还面临着药物价格昂贵，经济方面无法承担的困难。 国际视线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海地前总统遇刺案件的最新调查进展。当地时间26号，海地当局拘捕了在莫伊兹遇刺时担任其安全协调员的席维尔。席维尔的律师雷诺德·乔治指出，拘捕他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 席维尔原任海地国家警察局局长，在莫伊兹的多层次安保体系当中，他并不掌控任何军队，但有权监控军队的人。7月7号凌晨，当莫伊兹在其私人住所听到枪响之后，席维尔是其联络的人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呢，莫伊兹在整个事件中身中数枪，但其身边的安保人员都没有受伤。 根据海地司法当局的命令，席维尔目前被单独拘禁在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一座监狱中，一同遭到监禁的还有其他负责总统安全的人员。目前还不清楚海地当局对席维尔提出了何种指控。 就在席维尔被捕的当天，海地警方还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特劳特发布了通缉公告，要求知情者提供其下落。报道称，特劳特被控暗杀、暗杀未遂以及持械抢劫，这些指控和其他的几名因总统遇害而被通缉的海地公民面临的指控基本相同。然而，海地当局并没有拿出更多的证据支持其逮捕令中的说辞。 特劳特此前遭莫伊兹开除，他也是第二位被控参与针对莫伊兹遇刺事件的最高法院法官。此前，另一名最高法院法官达布雷希尔也因被控参与推翻并杀害莫伊兹而遭到拘捕。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冯源。冯源您好。 主持人您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回顾一下昨天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那在昨天的外汇市场当中，美元指数下跌0.15%，收于92.49，非美货币对美元涨跌不一。其中，欧元对美元上涨0.12%，收于1.1817；英镑对美元上涨0.36%，收于1.3879；而商品货币澳元对美元则下跌0.29%，收于0.736。美元指数方面，由变种病毒引发的市场避险情绪和对美联储未来的收紧货币政策路径的预期，影响着短期美元指数的表现。展望后市，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和联储货币政策态度的转向，依然会影响美元指数的表现。德尔塔病毒在全球范围的进一步传播也可能会引发市场的风险情绪。短期可以关注美元指数在6月中旬以来形成的趋势通道下轨92.35的支撑，如果能够形成有效的反弹，则可以进一步看向今年双底形态的颈线位93.437。英镑对美元在昨日纽约时段上涨，收复了全天的跌势，收涨0.36%。除了美元指数走势影响之外，在英国政府宣布全国范围解除疫情封锁之后，英国的疫情情况和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将主导英镑的短期走势。此前英国央行公布的利率决议较市场的预期更为鸽派，也压制了英镑短期走势。后市来看，短期内英镑对美元存在持续回调的可能，短期目标位看向200日均线的1.3728，如果跌破该位置，则可以进一步看向1.3550一线。主持人。 好的，那么未来日元的走势怎么样，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在昨日呢，美元的日元是全日下行，而在纽约时段加速下跌，全天下跌0.54%，收于109.79。风险情绪的变化和美日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依然是主导日元走势的重要因素。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上周一度触及到1.2%的下方。美元对日元的汇率走势与美日国债收益率利差依然呈现了高度的正相关性。未来如果伴随着美国逐步退出资产购买计划，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反弹，则美元对日元有望重新上涨。技术面来看，仍需关注美元对日元在55日均线109.90附近的支撑，后市可以逢低买入美元对日元，目标位看向前期高点111.60一线。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64.18，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94.94，10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8661，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8.06。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7.34。主持人。 好的，感谢冯源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好，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说股市啊。昨天的股市呢，延续了本周以来的下跌行情。昨天早盘呢 ，A 股宽幅震荡，抄底资金和出逃资金激烈交锋。午后，沪深两市快速下跌，这已经是 A 股连续三个交易日放量下跌。 昨天 A 股集体小幅高开之后，早盘走出了宽幅震荡、探底回升的走势。在半导体板块走强带动下，科创50指数一度大涨近4%。

记者昨天从北京银保监局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部署，北京银保监局、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相关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北京要在全国首创白名单双向推送机制，由市知识产权局等向银行推送知识产权领域表现较为突出的白名单企业，同时银行也可以将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企业名单提交给市知识产权局，由其开展专业评估并反馈信息，从而有效解决知识产权评估难题，帮助银行精准高效地开展银企对接。 通知要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各银行力争实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年累放贷款金额逐年合理增长，已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的力争实现年累放贷款金额较上一年增速不低于2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预付式消费，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呀。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昨天介绍，通州区预付式消费服务平台已经正式上线运行，对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预付费消费领域提供资金监管与服务。 据介绍，这个平台及预付费资金监管、制式合同规范、区块链证据保存等功能为一身，通过向消费者和经营者提供电子签约、资金存管、还有消费存证、消费维权等预付式消费的全流程服务，保证消费者资金安全，减少合同纠纷的发生。 同时，相关政府部门也将通过这个平台强化对预付式消费行为的事前、事中、事后环节的全流程精准监管，从源头上强化退费纠纷突出问题的预防和治理。 据了解，通州区从事预付费式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可以登录平台的商户端进行申请，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预付监管进入平台，在消费者端口自行选择所需的商家就行了。 财经资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支付宝的相关动作。支付宝昨天宣布了对小微商户的降费细则，未来3年，也就是从现在到2024年9月30号，对于全体支付宝收钱码商家，收款提现继续免费，而且提现免费不设单笔上限和单日上限。此外，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经营行为的个人，8月1号起就可以领取网络支付服务费9折优惠的权益。 今年6月25号，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提出鼓励各银行等支付主体继续降低手续费的要求。中国银行业协会同步发起倡议，倡议从今年9月30号起3年内对相关支付手续费项目实行优惠或减免措施。支付宝的这一动作正是对这一要求和倡议的落实。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沿科技，我们先来关注疫苗方面。前天晚间，北京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由江苏省疾控中心疫苗评价所联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科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多家单位合作，在健康科学预印本论文平台上传一篇论文，介绍了接种第三针新冠灭活疫苗后中和抗体水平的变化。 结果显示，接种两剂北京科兴生产的克尔来福疫苗后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而且能够诱导机体产生免疫记忆。在接种第二剂后的第28天至8个月，接种第三剂后，疫苗也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中和抗体水平显著高于基线水平，没有出现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 研究结果也表明，尽管6个月后受众者的中和抗体水平有所下降，但是两剂疫苗免疫程序产生了良好的免疫记忆，接种第三剂后能够迅速诱导强烈的免疫反应，中和抗体的低度显著提高，而且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时间越长，增长倍数越高。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会上表示，我国科技原始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快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幅达到 16.9%， 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首次超过 6%， 基础研究水平大幅提升，化学、材料、物理等学科处于世界前列，取得了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包括量子通信、超导等前沿技术。 科技部还表示，要积极推动区域创新高地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区域率先实现创新驱动。

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也可以办理。 本市参保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收到转入业务申请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生成并向参保人、原参保地经办机构邮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 本市参保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收到原参保地的参保凭证和参保人员医疗保险变更类型信息表后，核实确认相关信息，如果有转移资金一并到账的情况下，需同时确认资金到账情况无误后，在15个工作日内为参保人员办理转入手续。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康智速递使命必达。29岁的康智现任中国邮政北京海淀分公司清华大学邮政支局营业部经理，北京市劳动模范，曾获全国邮政技术能手称号。工作10年，他累计投送邮件28万件，投递服务质量一直稳居前列。对于送好快递，康智有严格标准，投递精准，客户满意，还得时效性强。他擅长设计派送路线，可以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路程、最快的速度将邮件全部送完。在10年基层一线的工作，让康智有着扎实的基本功。他不断突破瓶颈，挑战自我，共参加过5次快递行业技能大赛，取得了9个奖项。2020年，他获评北京市劳动模范，第20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及北京市职工高级职业技术能手称号。2021年，他又获评第2届北京大工匠。对快递业务每一环节都驾轻就熟的康智，还是随时顶上的螺丝钉，哪个岗位缺人，他都能随时顶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新时代青年，康智始终以责任心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激励自己不断向前。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水品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号就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是七零二五中国队以七战七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来进入旅游资讯啊！站在后海的银锭桥上，凭栏西望，远处蜿蜒的西山山脊一览无余。这就是著名的燕京小八景之一的银锭关山。 嗯， 时隔37年，这个景观的观廊呢，终于被打通了，一扫视线中的障碍，恢复了清晰完整。 银锭关山景观视廊的打通，再现了老北京历史文化记忆。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条视廊内今后呢将不再新增任何影响景观视线的建筑。下一步，随着中轴线申遗、老城保护和街区更新等工作的深入推进，老城区将有更多历史文化记忆被唤醒，老城风貌也将得到进一步恢复。 那据了解呢，在打通之前，银锭关山景致呢曾经被一座11层的高楼给遮挡了部分的山脊线。而景观视廊中的高楼呢，是积水潭医院新北楼，位于这个院新街口院区，1984年建成，地下1层，地上11层。而为了推动老城区保护和街区的更新，传承历史文脉，积水潭医院新北楼拆除工程随即实施。 当然，美景的重现也不是一拆了之。据了解呢，积水潭医院新北楼里的400个住院床位已经全都转移到了位于昌平区的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一方面啊，通过疏解加强老城保护，另一方面也辐射带动了京北地区整体医疗水平的提高。 昨天 长城之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宣传推广活动暨中国长城旅游市场推广联盟年度活动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举行。河北省拥有山海关、金山岭、角山、大镜门等著名的长城景观，活动现场以视频形式全面展现了长城河北段的亮点，上线了由河北省文旅厅在全国率先打造的可观看、可阅读、可体验、可感悟、可游购的可阅读长城数字云平台。 依托微信小程序，通过 VR 全景、数字建模、智能导览、手绘地图及图文视频等形式，全面展示河北省境内长城重要点段及周边地区的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结构、非遗民俗、诗词歌赋及食宿住行等内容，用户可随时随地感受长城的文化魅力和雄伟壮丽。 多位业内专家还在活动上围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开展了一系列的话题讨论，还举行了京津冀车友自驾游长城发车仪式。37辆自驾车将用4天的时间穿越河北壮美太行、坝上草原等热门旅游目的地。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方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奥运会。昨天呢，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口气拿下了3个项目的金牌。 在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上，北京姑娘张佳琪和上海姑娘陈芋汐以363.78分的成绩毫无悬念地为中国跳水队蝉联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拿下了孟之队开赛以来第二金，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奥运会6连冠。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小姑娘都是00后，而且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小将，这俩姑娘岁数加一块才33岁 啊，而且真是实力非常的厉害啊。另外呢，在射击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中的赛场上呢，也有00后的身影，中国选手庞伟、江冉鑫夺得冠军，为中国代表团揽入本届奥运会的第7枚金牌，这也是奥运史上首枚射击混合团体金牌。其中呢，生于1986年的庞伟已经是四朝元老，而生于2000年的江冉鑫则是一位后起之秀。这两个人搭档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叔叔加大侄女的组合。 对，他俩赛后特别乐，说我的队友特别强， 哎， 开启了一波商业互捧模式啊。 对， 很有趣。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奥运会的男子双人双桨项目刚刚比赛结束，中国代表队的两名选手呢获得了铜牌，恭喜、 恭喜恭喜。 再说说同样是射击啊，在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的这个争夺当中，中国射击队的杨倩和杨浩然顶住了压力，最终呢以17-13战胜了美国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这是杨倩本次奥运会的第2枚金牌，她也成为了中国射击队历史上第一位在一届奥运会上获得2枚金牌的运动员。之前就说这个杨倩，人家过了个暑假得了2枚奥运金牌，又是太强大了。 他真是特别淡定啊，而且领奖的时候都很可爱，对，特别萌萌哒。在篮球赛场呢，昨晚中国女篮迎来了冬季奥运会的首次亮相，在小组赛中面对波多黎各队，最终呢，中国女篮97-55战胜了对手，取得开门红。下一场他们将在30号晚上迎战强敌澳大利亚队，我们也希望女篮姑娘们能够越战越勇，创造更好的成绩。 竞技体育嘛，有输就有赢。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小组赛当中，中国女排0-3不敌美国女排，吃下2连败。不过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表示，球员状态有所回升。我们来听一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在前方发回的报道。 7月27号，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进行了第二轮的比赛。虽然最终与第一场小组赛的结局相同，中国女排0-3不敌美国女排，但比赛过程，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打得更为主动。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说：“ 所以我觉得今天比赛其实我们还是调整的不错的而且是很全力。美国队是排名第一了，现在，而且。”美国的攻防比较全面啊。 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女排，中国女排首局和对手陷入了苦战，最终是以27-29遗憾地输掉了首局。而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中，中国女排始终紧咬比分，然而由于始终难以限制住12号汤普森，中国女排又以22-25、21-25遗憾地输掉2局，最终总比分0-3不敌对手。汤普森成为了本场比赛阻碍中国女排进攻的最大难点。 特别是他今天这个12号汤普森，我们是他第一次打，对他不是太了解。另外一个，我们确实对他的拦防做得不够，很多反击的机会没有。其实美国打到后面也是连续防反，最后强攻时候是靠他。 拦网防守做得还不够，这是郎平主教练在赛后总结的本场比赛的两大弱点。而对于本场比赛朱婷的表现，郎平则表示他真的尽力了。 今天他已经很尽力了。 对，我们反正也是希望其他的工程能够多承担，就是帮他多一些进攻吧，他这边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中国女排还将迎战俄罗斯女排、意大利女排和阿根廷女排。 另外呢，除了排球，足球赛场也不尽如人意。昨晚中国女足在小组赛末战对阵荷兰女足，2-8败给了荷兰女足。最终中国女足以1-2进6球失17球小组垫底，创造了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差的成绩。主教练蒋秀全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谈到去留问题时表示说，我将来干不干取决于足协，取决于我，现在还没想到这一步。 昨晚进行的还有东京奥运会体操女团决赛，中国队表现一般，最终获得第七名，无缘奖牌。这也是这一项目女子体操队的奥运会史上最差战绩。美国队也是无缘四连冠，最终呢，俄罗斯奥运队夺得了冠军。 今天东京奥运会有哪些看点？今天在跳水、举重、体操、游泳、赛艇等项目将产生22枚金牌。中国跳水队与中国举重队两个强大腿盾继续出战，引人关注。 下午2点，跳水男子双人3米板，比赛开始争夺赛。那么中国队呢，将会派出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谢思义搭档19岁的光州世锦赛1米板冠军王宗源出战。 晚上6:15，体操男子全能决赛开始，中国小伙们将与各路高手再决高下。6:50，上届奥运会男子举重69公斤级冠军石志勇将出战73公斤级比赛。新的奥运周期，国际举联调整了比赛级别，石志勇升级到新的级别。作为2019年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石志勇拥有超群实力。他在赛前更是自信地表示：“我打69公斤级是王者，73公斤级也是王者。” 另外呢，今天上午游泳将会决出女子200米自由泳、男子200米蝶泳、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4×200米自由接力。自由泳接力5块金牌，晚上呢，3对3男篮将会产生男女两个冠军。 球类项目方面，乒乓球将展开男女单打1/4决赛。女区 B 组循环赛，中国队将对阵阿根廷队。女子水球，中国队将在 B 组预赛面对东道主日本队。 演出方面，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号到24号在京举行。音乐节组委会昨天公布了本届音乐节的节目亮点、演出阵容和公益活动安排。 本届音乐节以大师与纪念为主题，将上演20场主单元音乐会，涵盖歌剧、交响乐、声乐、室内乐、打击乐等多种门类。开幕演出是在灿烂的阳光下合唱音乐会，乐团由来自全国20多支乐团的100名党员组成，用经典歌曲串联起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 此外，音乐节今年首次推出音乐嘉年华，10月16号和17号在三里屯太古里为观众带来音乐巡游和现场互动演出。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也将在今年8月首次举行，邀请三地青少年与吕思清、王健和郎朗等导师面对面学习。 今天是周三，进入我们的图书推荐板块。中国女排正在征战东京奥运会，前女排国手赵蕊蕊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排球魂》，来讲述中国女排的故事。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因伤退役的赵蕊蕊已经写了3部长篇小说和1部自传了，还获得过华语星云奖最佳长篇银奖。她的这本新书《排球魂》则没有走小说路线，而是访谈了排球界人士，既有袁伟民、郎平、陈忠和等名宿，也有5连冠老女排、她自己的黄金一代队友，以及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排球小人物。 再给您推荐一部小说，叫做《西柏坡：新中国前夜的小山村》。这部小说呢，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为我们重构了那段历史，更是挖掘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接下来我们就请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梁晓明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大家好，我是西柏坡新中国前夜的小山村作者梁晓明。本书以中央警卫团连长陈开瑶为主人公视角，讲述了党中央领导人从延安到西柏坡的这么一个转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与党中央领导人与西柏坡以及平山县其他乡镇的一个村民之间的一种互动联系，展现了党中央领导人与 当地百姓的这种雨水情，以一个百姓的视角去反映那个年代下党中央领导人在西柏坡的一个生活环境，为大家呈现了那个年代下实际发生的细节，比如说《人民日报》这个报头是怎么书写的，人民币它的生产由来，包括后来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到西柏坡，当时西柏坡那种条件环境下是怎么接待的。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聂荣臻司令员指挥的解放石家庄在清风店战役过程中，就把国军的第三军全部击溃，并俘虏了军长罗立荣。这个罗立荣是黄埔二期的学生，也正好是咱们那个聂司令的学生。咱们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它是怎么成立的呢？其实跟这个细节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罗立荣第三军下边有一个军乐团，在俘虏了罗立荣之后，他跟聂司令说了这么一件事，解放军军乐团就是以罗立荣当时第三军的军乐团为基础后边那成立的。很多很多这种细节，而且这些细节在相关文献里是很少提到的，或者是一笔带过的。就是我们从这个生活化的角度重新的梳理组织，让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是一种视觉感的呈现，有一些丰富非常有趣的细节，都有一个全面的立体化的一种呈现，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吧。 好，北京时间呢早上8:45，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20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崇文小学的蔡云飞，是2021年北京市三好学生，2020年全国优秀少先队员，2020年第8次全国少代会代表、主席团成员。我出生于2009年，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40年。第20集，1940年，1940中国希望在延安。1940年1月，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之前，他还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理论著作。这些著作表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1940年4月和7月，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动员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先后拟定关于回馈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工作的指导文件。8月20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有105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大小战斗1820余次，击毙击伤日伪军25800多人，俘虏大批伪军和日军，摧毁了大量敌堡和据点。这次战役给敌伪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威望，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 记录， 是， 请朱老总联系彭德怀。百团大战扩大战果，我八路军主力连战告捷，重创敌寇，必然会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此战如何收官，请彭左审时度势，灵活把握战机。 是。 10月初，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向苏州彭桥新四军陈毅部进攻，新四军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歼灭韩部顽军11000多人，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聂一京，今天为大家讲述赵一曼写给宁儿的遗书的故事。世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惜头颅兴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在赵一曼当年所作《滨江述怀》诗中，尽显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学生时代的赵一曼以其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成为了学生领袖，带领学生积极开展各项革命运动。1926年夏天，21岁的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积极地在学生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秋天，他考进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次年，参加了由叶挺指挥的北伐军讨伐反动军阀的战斗。1927年9月，赵一曼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他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也结识了人生伴侣，同为中共党员的陈达邦。1928年，怀着身孕的赵一曼按照组织安排提前回国，陆续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期间，他生下了一个男孩，乳名宁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派遣赵一曼到东北从事抗日斗争。临别之际，他到照相馆抱着年幼的宁儿，留下了与儿子的唯一一张合影。将宁儿托付给陈家堂兄抚养后，便前往了东北。赵一曼先是在沈阳和哈尔滨领导群众地下抗日，之后又在诸河等地带领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他能文能武，机智过人，曾参与领导了震惊日伪统治集团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极大鼓舞了东北人民反满抗日的热忱。1935年秋天，诸河根据地遭到敌人的残酷烧杀，为配合主力部队牵制敌人兵力，赵一曼带领队伍留在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11月，在一次与日伪军的战斗中，他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日军对赵一曼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想逼他招供，但这并没有使赵一曼屈服，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严词痛斥日军的侵略罪行。为了得到口供，日军将他送进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里，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1936年6月底，赵一曼在医院看护和看守的帮助下逃出医院，但很快被敌人再度抓捕。这一次，赵一曼受到了更加残酷的刑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说出任何秘密。敌人无计可施，恼羞成怒，决定把他送回诸河县处死示众。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了开往刑场的车。他向看守人员要来纸和笔，给唯一的儿子写下这封遗书。